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伊朗、几内亚、保加利亚、芬兰、委内瑞拉等国举行了缅怀会，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揭开了曾被排挤在历史之外的人民群众靠自己的力量开拓自己命运的历史的新时代、自主时代。朝鲜人民和进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和世界自主化事业献出一切的高贵革命生涯。在芬兰举行的缅怀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书信。